迎大家嚟到今个星期嘅澳门街。咁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司徒文俊啦。咁就喺节目开始之前咧，咁啊，首先啊，多谢翻我哋嘅赞助商啦。咁啊，创福物业投资有限公司啊，咁啊，物业啊，投资啊，咁啊，另外咧，室内设计啊，装修工程等等啦。咁啊，跟住创福物业啊，讲咗啦，跟住啊，浩天企业管理，咁就系、即系可以有啲法律上嘅问题啊。營運啦、啊，譬如啲中小企啊，或者遇到譬如話生意上有啲咩問題，想揾啲方案解決啊，或者譬如喺一啲金融上，譬如需要融資啊等等，都可以揾佢哋幫手啦。咁啊，讚記美食唔需要講啦。咁啊 ，Pote Yaris 啊，咁係買呢個韓國服飾嘅。咁啊，另外有我哋嘅 VPPM 澳門錄像攝影學會啦，咁就係我哋一個非牟利嘅攝影同埋呢個製作呢個錄像嘅一個團體啦，咁啊好專業嘅一班人士嚟嘅，咁啊之前都介紹過噶啦，所以今日咧就唔特別花唇舌啦。咁啊，另外咧，咁啊，我哋嘅節目可以喺邊度聽到咧？咁啊，可以當然首先係我哋 www.mccow321.com 啦，咁係我哋澳門街嘅主台啦。咁啊，另外嚇仲有Our TV 啦。Open Sky Radio 啊，我哋一啲好朋友，一啲好好重要合作伙伴啦 ，Vegasin 咁啊，亦都係我哋好兄弟啊，咁啊 Dick 同埋咧咁啊 Kelvin 兩位後生仔嘅新進平台啦，咁啊另外天台咁啊一班大學生嘅一個網台咁樣啦，咁都可以聽到我哋澳門街嘅節目嘅，咁啊今日咧咁啊好開心啊，咁啊每次都係啦，得我一個人啊唔成事啊，咁所以咧我都要揾啲唔同嘅嘉賓啦。咁啊，當然啦，我哋嘉賓入面咧，就梗係以啲女嘉賓嘅呼聲係最高噶啦。咁所以咧，今日咧都係揾咗呢個烏博士上嚟同大家嚟到去做節目嘅。咁啊，烏博士同大家打下招呼啦。 Hello， 各位大家好。 係啦，咁啊，烏博士咧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唔係好舒服。咁啊我哋今日呢首先有一樣嘢呢，我哋好鄭重要講下，係關於呢、這個保護動物㗎。咁啊事源呢點解要咁樣講呢，咁啊特別呢今日想抽少少時間講下呢個題目先啦。咁啊原因呢係因為即係最近啦，其實香港啊或者好多其他啲地方國內都係啦，咁啊出現咗好多單呢就係、是即係接二連三啊。咁樣咧就係、即係虐待啲動物啊，甚至乎殺死一啲動物啊。咁、譬如即係睇蘋果洞都有講啦，話香港好嚴重，譬如話馬騮山啦、咁有啲即係不嬲咁啊，啲馬騮啊，啲猴子啊嘛，有啲人餵我哋食嘢，咁佢哋惡作劇偷下嘢食咁樣啦。咁啊，而家就發展到咧，見到好恐怖啊，俾人即係打到穿曬頭啊，甚至乎俾人剪咗條尾啊，冇嗰隻眼啊。即係已經係去到係好嚴重係虐打嘅地步啊，甚至乎啊，淨影到咧就係、即係有啲人啊，專登咧就攞啲氣槍啊，同埋咧就攞鐵通啊，同埋即係更甚者咧就係、有啲即係啲所謂同黨啦、即係嗰啲點講啊？即係我咁樣睇咧，嗰啲就係一啲出嚟所謂行古惑，又未到黑社會嘅 level 嘅一啲小朋友啦，咁啊～我哋叫佢做同黨啦，咁啊攞呢啲動物嚟出氣啦，咁啊即係唔止係馬騮嘅，甚至乎譬如話一啲街貓啦、一啲狗啦，咁啊都成為啊呢、這個被出氣嘅對象。咁甚至乎即係好離譜，就係、譬如而家啲人咧真係可能即係我覺得可能香港人咧，尤其是個生活壓力太大啊，冇得宣泄，咁啊諗歪咗，譬如可能會去一啲公園，咁啊將一啲魚嚇，甚至乎。將佢鬧上嚟睇住佢死，咁啊，即係我覺得咧，好多呢啲事咧，就已經變成一個病態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即係要抽少少時間咧，就係即係同大家宣揚翻個信息，就係要愛護我哋身邊呢啲動物啦。咁啊，一間咧咁啊請嘉賓分享一下，即係佢啊都有收養一下啲流浪貓啊，咁啊養貓嘅一啲嘢啦，即係喚醒一下啲大家，即係尤其是香港嗰邊啦嘅一啲人嘅即係冇咗嘅愛心啦。咁啊喺呢度咧，咁啊即係鄭重介紹翻，咁其實我哋澳門街咧，咁其實我哋即係有啲朋友都睇到啦，咁我哋其實除咗我啦。譬如話阿無米雪啊，或者阿水哥啊，咁啊我哋呢啲主持之外咧，咁平時即係我哋嗰個 Facebook 個討論區咧，咁其實我哋都有即係幾位咧活躍分子，咁啊譬如好似阿 Alan， 咁係我哋嘅管理人啦，咁亦都係我哋嘅內政部大臣啦，咁啊呢個 Alan 咧就即係早排咧北上搞聚會嗰位統籌 大臣啊 Alan 啊，同一個人嚟嘅，咁就係幫我哋統籌嗰啲內務嘅會員事務啦，咁啊同埋咧。對外咧，即係喺香港同埋有啲國內嘅市場推廣咧，都係佢老哥負責啦。咁啊，澳門街咧，佢又幫我哋抌咗去好多唔同地方，咁甚至乎咧，咁啊即係有時咧，亦都係透過佢咧，咁啊令到有啲國內有啲嘅聽眾啦，咁可能會聯絡我哋啊，有啲聚會咁樣啦，咁啊有啲交流啦。咁除咗佢之外咧，咁啊咁啊另外有 Andy Go 啦，即係阿高迪安啦，咁啊唔使介紹啦 ，Open Sky Radio 嘅負責人同埋。一個好出名嘅即係電台界嘅主持啦，咁就即係三藩市鬼王啦。咁本身呢即係我同佢就好 friend 嘅，好兄弟嘅。咁所以呢我都專登就話喺澳門街有時我唔得閒呢，即係搵佢嚟同大家分享一下，甚至乎幫我話叫做我睇住下啦咁樣。咁啊另外呢，咁啊即係大家可能發現到呢，其實早喺一個月多之前呢，咁啊我話另外呢就邀請咗一位嘉賓入嚟啊。咁咧就嗰有個靚女咧就叫阿 Jacqueline， 咁但係佢個名咧喺澳門街度咧就係叫呢個Paravalian 啊，嗱我啊讀個中二咧就唔係好識讀佢嗰個英文字啦，咁啊解釋咧佢又松鼠狗咁解，咁啊Paravalian Hong Kong 啊，咁啊佢 Facebook 個名啦，咁啊點解會同大家介紹翻呢位靚女咧？咁啊因為咧本身佢即係除咗話係香港靈異學會嘅負責人啦，咁啊佢本身亦都係一個即係好出名嘅電台主持啦，係講啲靈異節目啦。咁我揾佢嚟咧，除咗話係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靈異嘢，或者一啲即係可能係關於啲即係有啲譬如話水晶啊或者超自然力量嘅嘢之外咧，主要其實咧。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好身體力行咧，就即係用好多時間啊、心機啊、出錢出力咧，去好保護動物嘅一個人嚟嘅。咁另外咧，佢本身亦都係香港啦，咁啊有啲即係動物嘅嗰啲協會啊，有啲組織嘅一啲領頭人啦。咁本身佢亦都係親力親為咧，經常性咧係去宣揚一啲保護動物啊，或者係一啲關於就係即係叫大家咧要去小心愛護身邊嘅即係小動物或者係一啲環境啦、啊。咁佢本身即係亦都係呢方面嘅表表者。咁我其實我揾佢嚟咧，除咗話有啲聽眾會話，係咪可以問佢好多啲譬如靈修啊或者其他嘅嘢啊？咁呢啲係固然啦、啊，主要其實我係想佢咧成日可能即係分享翻一啲。即係關於保護動物嘅信息啊，咁啊可以即係等大家咧，亦都關注翻，因為我即係我都好想大家去了解一下，同埋咧就真係咧即係擺翻啲專注力落去，因為而家有時我覺得個地步係去到係有啲過咗態咯，即係啲人嗰個心態係過分咗，咁呢個情況再惡化落去咧，其實尤其是對於我哋下一代啦，即係譬如即係對於啲九十後啊咁樣嚟計咧，其實係會係好大影響嘅。咁啊，所以今日咧，我哋啊專登啦，可能揾一節時間咧，又一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即係動物嘅心得啦，同埋即係叫做話分享一下啲保護動物嘅嘢啦。咁啊，嘉賓啊，分享一下啦。嘉賓自己係咪都係有養呢個寵物咧？ 有，我屋企養5隻貓。 哇！點解養咁多 啊？即係全部都係流浪貓嚟嘅。咁啊，自從係我自己咧，咁之前。工作上面啦，咁啊，有隻貓嚟咗學校嗰度，咁啊，喺學校玩啊隻貓，跟住見到好可憐咁樣，咁啊咪抱咗翻屋企咯。咁自此之後，屋企開始養貓啦。 咩？你講慢少少，喺邊度撞見啊？ 唔係，我喺以前學校做嘢嗰陣時。 係乜學校？ 某間中學裏邊咯。 即係中學嘅時候，就唔係大學嘅時候啦。 唔係啊，跟住之後有隻貓仔咁啊，走落去圖書館玩。 幾多歲先嗰陣時？只貓仔。 只貓仔佢已經成貓嚟噶啦。 即係戒咗奶噶啦。 係好大隻噶啦，跟住喺偷偷地喺學校養隻貓咯。 咁點養啊？喺學校？ 即係譬如帶啲去超市買啲貓嗰啲食嗰啲罐頭啊，拎翻學校咁啊喂嗰只貓。 咁你安置佢喺邊啊？ 安置喺邊啊？因為佢匿埋學校圖書館咧，出邊有花槽裏邊噶。 咁唔使話貓砂，唔使話整個籠俾佢啊嘛。 因為佢係偷偷地養佢即係點樣流浪貓嚟㗎？跟住佢就喺嗰啲花槽裏邊便便咯，咁樣咯。其實都唔需要話要貓砂嗰啲嘢。 咁啲校工有冇話會見到佢啊？唔中意啊嗰啲啊？ 咁我另外同一個校工就比較熟啦，咁樣個阿姨咁樣，咁其實我哋兩個一齊。 哦，即係夾埋嘅。 係啦，夾即係夾埋咁樣收養佢啦，喺學校圖書 館。咁啊，只貓嗰陣時即係未你未帶佢翻屋企之前啦，咁其實即係講下喎，其實佢嗰陣時有冇靈性，乖唔乖嘅咧？ 乖㗎，咁啊朝早嘅時候翻嚟咧，跟住。因為我之前在學校圖書館繼續做嘢㗎嘛，咁咧佢知道邊段時間我會翻工㗎，跟 住佢會嚟接你啊？ 係啊，佢坐喺嗰個辦公室嗰度啦，門口等我翻嚟咯。 但你日日都係你攞嘢俾佢食嘅。 係啊係啊。 咁啊會唔會佢就日日翻嚟等你開餐啊？ 梗唔會啦，同埋嗰個學校嗰個清潔嗰個阿姨咯。 哦，咁阿姨都餵佢食嘢喎。 係啊，我哋因為學校嗰時有房，即係中午有飯食㗎嘛，咁有時。咧停食定雞攞個膠袋咧攞少少白飯，跟住我自己又買咗啲貓食嗰啲魚罐頭撈飯俾佢食咯。 哇！喂，其實咧講開養貓咧，因為其實我自己嚟計咧，我就即係講緊好多年前啦。其實我屋企人咧就喺鋪頭咧就養貓噶，當陣時最高峰養咗七隻貓。咁啊又有波斯貓啦，咁啊跟住又有啲傳統家貓啦，咁亦都有啲咧就係喺街嗰度咧流浪貓嚟嘅，咁跟住啊即係其實我哋點解會養第一隻貓咧，就因為個貓媽咪佢啊大咗肚，咁佢就借我哋嗰個鋪頭出面有個簾縫，有即係有得冚住嘅地方，同埋有擺紙皮嘅地方咧，佢匿喺入面生 BB。咁係仲要係一個當陣時係一個三號風球嘅晚上，咁啊即係大風大雨啦，咁啊跟住我哋都唔知，因為冇留意到啊，係第二日開鋪嘅時候發覺，咦點解有貓叫得咁慘咧，咁啊跟住睇埋，哇一隻大嘅媽咪，跟住加埋四隻 BB， 咁跟住咧就係咁樣開始養起嘅，咁跟住咧就後屘咁啊亦都有朋友即係屋企要移民啊。本身係即係要去北京住啦，咁啊，所以咧就將佢哋養開嘅貓俾我哋啦，咁啊，跟住即係就係咁樣咁啊，嗰陣時要養都係養咗七隻，即係你啊，如果以住家嚟計，五隻梗係好多啦。咁啊，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啊，你第一隻貓就係喺中學嗰度呢只咁嘅即係流浪貓啦，咁啊喺中學度養幾耐啊？ 養咗大偷偷地養咗兩個星期到啦，跟住後 屘，星期 因為被學校發現了， 唔係發現咗係即係係俾人知道咗話，哇！你條友啊，竟然自己喺度偷偷養貓噶嘛？ 即係有學生知道咗，開心玩貓，跟住咧就即係有時啲嘢啦，即係紙包唔住火，好快傳咗上學校校長度。 咁啊係咪即係學校嘅領導層啦，即係校長啊？ 啊！ 校長叫你清走佢。 即係校長就即係主任啦，咪打電話啦，即係揾狗房嚟捉貓。 哇！咁大鑊，佢知唔知係你嘅先？ 佢唔知㗎，因為佢、即係佢本身流浪貓，就喺度俾餐飯佢食咁樣。 即係佢以為開頭以為啲學生嘅惡作劇，就養咗只貓喺度。 即係唔係學生惡作劇，即係有流浪貓，本身學校都有流浪貓嘅。 結果咧？結果咧？ 結果咪狗房嚟捉貓，跟住之後我就你唔好捉啦，我收養佢啦咁樣。 哇！咁開心。 咁你見到佢咁可憐，跟住後屘就狗房就話程序上咧就捉咗翻嚟先，咁啊檢查下喎，即係順便做翻個記認，就話嗰只貓係流浪貓嘅咁樣，跟住幫佢做絕育手術咁樣，跟住佢打電話俾，跟住我就因為話叫只貓嘛，跟住佢打電話俾我同我講我只貓， 即係狗房俾翻只貓你， 係啊狗房可以俾翻， 咁但係佢要唔要你譬如證明喂你係佢主人啊，你乜乜啊你養佢嗰啲啊， 我冇啊，佢係咪主唔主人啊， 即係有人認頭就得啦，係 啦有人認頭， 咁佢要唔要話要你同佢捉佢打翻啲咩針啊，獸醫檢定嗰啲啊嘛， 之後因為佢當係流浪貓咁 case 啊嘛，捉咗翻嚟狗房先。 咁佢有冇幫佢落晶片啊？有啦，係嘛？ 貓唔使晶片噶嘛， 淨係狗先要。 狗先要啫嘛。 哦，我真係唔識啊呢樣嘢。 嗯。 咁啊咁即係佢後屘咁啊，你去領養翻佢啦。咁如果冇人領養，係咪人道毀滅嘅其實？ 會㗎，不過我收到個消息嗰陣時好傷心，原來隻貓咧已經係有懷孕咗㗎啦。 啊，跟住咧？ 跟住狗房幫佢做手術，連 BB 都冇埋咯。 哦， 係啊，教呢件事我都好唔開心。 咁但係幫佢做絕育手術， 係啊，做咗絕育手術啦。 咁跟住後屘嗱，你去領養翻只貓啦。咁但係其實都好啦，都起碼即係你都執翻身，即係咁講啦，佢都執翻身材啦。 咁起碼唔使人道毀滅先啦。咁、嗯、雖然係好可惜嘅，冇嗰個小生命。咁、嗯、啊當時屋企人有冇反對咧？話哇，你仲喺街執只貓翻嚟咁樣？ 冇㗎，即係屋企人都好支持嘅。 好支持，即係佢就啊好啊咁樣，咁結果第一隻貓進駐咗啦，咁點解會有後屘會有咁多貓出現咧？ 之後因為我爸爸見到啲流浪貓，即係屋企嗰附近好多流浪貓啊嘛， 係， 跟住見到咦屋企嗰只又執翻嚟咁可憐咁樣，跟住就成日都自己去，即係叫我媽咪去街市買餸嘅時候買多幾條魚，咁、 啊、 就餵下出邊街啲流浪貓咁咯。 哦，咁直情去魚檔買啲鮮魚就 係啊，係啊，係、哦、啊，啊啊即係烚熟佢，跟住之後咁啊。 其實咧，其實貓咧，其實佢唔一定要食熟嘅魚嘅喎。同埋咧，你記住咧，如果你俾熟嘅魚，你係咪就咁齋烚唔落鹽唔落剩啊？ 梗唔落啦， 就咁烚咗。 即係烚咗佢，跟住撈啲飯俾佢食咯，擺 好啲。我記得我嗰陣時有鋪頭嗰只貓咧，有隻貓咧係中意食生魚嘅。即係嗰啲譬如紅三魚咁，佢成條食嘅，真我講真嘅，佢唔係食熟嘢嘅。因為其實你諗下，佢動物嚟計，其實人咧，我哋嘅概念啊，我哋梗係要食熟嘢啦，因為我哋人嘅腸胃咁多千年嚟嘅演變咧，已經係慣咗係食熟食㗎啦。咁但係動物嚟計咧，即係例如啲貓咧，你有冇見過啲貓唔舒服，佢哋會點做？ 食草啊！ 係啊，佢哋會自己食草啊，或者係即係會食翻相應。所以其實咧，即係我係喺度要鄭重同大家講一講啦。雖然咧嗱，我冇養貓好耐嘅，其實我近呢五六年嚟咧都係養鼠啊。咁啊，但係咧都要同大家講下，好多時有啲人我以為，譬如我養寵物，無論貓好狗好，食緊最興㗎啦，以前啲阿叔啲細叔伯咁樣。嚇、啊！啲叔父係食緊叉燒飯啊，俾嚿叉燒佢食啦，食緊雪糕啊，嚇俾啖佢食。 生枝嘅喎。 我老豆都係咁啊，嗰陣時養貓，咁你啲貓見到啲雪糕嗰啲咧就好開心，圍住曬，好想食，見到啫喱又喂好開心。逢係啲動物咧，就算我屋企只鼠都係，佢見到呢啲啫喱啊、雪糕啊呢類型嘅嘢咧，佢好開心。咁你一時心軟咧，就嗌俾佢食啦咁樣。咁啊，其實呢樣嘢咧就成日都話係間唔中嗰兩啖冇所謂，但其實唔得嘅，因為佢哋個胃受唔到啊。其實演變落去咧，有機會係變成 cancer。 我屋企啲貓就衰嘅，咁咧聞到好似咧去麥當勞買啲麥樂雞翻嚟咧，跟住就會搶嚟食噶啦。 因為當陣時其實咧都有人講過，其實啲寵物咧唔止麥樂雞啊，甚至係中秋節啦，啲月餅都係咁食。 嗰啲就唔好月餅， 唔俾蓮蓉大佬食死啲大王先唔得。你唔好話貓啦，人而家都唔好食咁多月餅啦。即係變咗，其實近呢幾年啲趨勢你都見啲月餅咧越送越細個。就係唔好以前嗰啲，哇！一打開咩四往蓮蓉月，食死人㗎，真係唔掂㗎。咁啊，喂，咁啊講下啦。咁啊，有一隻貓，跟住又執啲貨。咁啊，其實一般嚟㗎，一屋企養寵物。一般嚟計咧，一隻起啊，兩隻子啊，三隻大結局啊，點解仲要養咁多咧？ 跟住見佢可憐，咪執下執下越嚟越多咯。 但係其實喂，你有冇諗過？你會唔會覺得啲寵物會悶㗎？ 就因為第一隻嗰時候覺得佢一悶，所以執第二隻翻嚟陪佢玩。 其實佢有冇悶呢個概念咧？因為好似我養鼠養咗咁多年咧，咁有時人同我講，你嗰只鼠咁，其實大家想睇下咧，就上翻澳門街好成，有時登下。安德魯嗰啲相出嚟嘅，咁啊一隻好大嘅鼠啊，嗰啲話喂安德魯好悶啊，買個盤俾佢啦，安德魯好悶啊，買隻天竺鼠俾佢啦，安德魯好悶啊，買隻刺猬陪佢啦。我成日心諗安德魯係咪真係好悶先？ 會㗎。 佢其實唔使啊，嗱佢悶，咁我都成日陪住佢啊，佢嘅悶咪就係我咯。嗱，而家係好似佢養我咁噶嘛，佢成日都同我玩㗎。 但我即係放工翻嚟就貓會。同我講嘢嘅咯，會咩咩咩咩喎。 但係我試過咧，即係譬如話捧其他小動物俾安德魯咁樣，我見佢同其他人都即係同啲小動物都相處唔嚟嘅喎，佢都係好霸道一個人咁樣，踢開人哋啊，不開人哋啊咁樣，仲唔會話同人哋好群體生活喎？你啲貓會唔會咁樣咧？ 開頭會咁咯。 會唔會打交啊？開頭翻去。 梗係會打。 其實佢哋冇，我想知咧，佢有冇劃地盤㗎？ 會，我發覺而家最細嗰只會咯。 會啊，因為以前講啲真係好得意，譬如講養貓其實都幾多趣事。我嗰陣時咧， 屋企嗰陣時，即係養貓養七隻嗰陣時咧，咁有隻貓咧，佢特別中意咧霸一個地方，就係我哋去旅行嗰個旅行袋啊，即係去旅行嗰個旅行袋咧，佢係好中意霸住嘅喎，跟住咧日日都入去匿，跟住日日都喺嗰度拎翻出嚟，跟住日日都係咧講幾廿百次，跟住 係啊，中意玩， 唉講到後尾都唉算啦，成個袋俾咗你啦，唉你攞個嘢。 佢發覺咧，仲有啲貓中意霸紙皮箱啊、袋啊，同埋洗擺污糟衫嗰啲籃啊。 哦，係啊，另外咪雪櫃同埋電視機條罅咧。 係啦。 因為我嗰陣成日都話，哇，電鬼死你啊！話真係唔好成日，即係好怪喎。譬如咧，嗱，你雪櫃咧，唔係有個散熱位嘅。 嗯。 其實佢哋好中意匿喺嗰度，你有冇發覺啊？ 佢哋中意瞓雪櫃頂喎、 啊，但要天時要匿喺度，我真係唔明嗰啲心態。 仲有抽油煙機掟添啊！ 喂，你有冇譬如天氣熱咧，會整塊金屬板啊，俾佢哋攤喺度。 佢哋識涼冷氣㗎。 自己走去涼冷氣啊？ 係啊。 因為我講起焗氣，最近咧即係屋企只鼠安德魯咧。天氣熱啦，咁啊俾塊嗰啲日本嗰啲好靚金屬板俾佢咧，我哋攤喺度，壓個肚腩落去咧，喺度散熱啦。咁條友咧，唔知係咪即係唔耐煩啊？因為早排有時忙咧，咁啊冇乜去理佢啦。跟住咧喺塊板度賴尿，賴到自己一個屁股都係。係、哎、啊，跟住啊，即係好似向你示威咁啊，專登係啊，我整到污糟邋遢，專登賴屎賴尿，好似細路仔發脾氣嗰啲咧，賴屎賴尿啊。跟住你過嚟同我抹啦，咁樣咁啊，即係。搞到好焗氣，跟住收起塊板咧，唔俾佢咧又唔開心喎，因為熱啊嘛。咁啊，跟住都唔即係唔明啊！佢啲好似心態咧，好似啲 B B 咁樣喺度扭計，嗱發埋啲 B B 脾氣。咁啊，五隻貓啦，咁啊形成個局面咪好嘈咯。隔離鄰舍有冇投訴啊？ 冇㗎。 點解咧？ 其實都唔會話好嘈啦，本身都做咗絕育手術嘅啲貓。 佢會唔會走嚟走去走去隔離鄰舍玩㗎？ 我屋企整曬燒烤網咁樣罩住曬咧。 哦，即係唔會話俾佢周圍走嘅。 係啊，最多佢喺屋企平台曬太陽咯。 哦，嗯、因為嗰陣時我有個朋友啊，住唐樓啊，住唐五樓啊，跟住咧就試過咧，不過真係嗱，貓呢樣嘢係貓先做得到嘅。佢嗰陣時咧就冇封曬啦，咁佢有隻貓成年大貓嚟嘅、 嗯， 就追只曱甴，跟住咧就。跳咗出去窗台，就五樓跳落街，咁你估發生咩事？ 死咗， 冇死到，佢跳咗落去三樓個簾縫，跟住咧再跳咗落，就喺地下，佢企喺下面喺度喵，跟住等佢老豆攞去清翻上屋企。 陰公。 經過嗰件事之後咧，只貓就冇事，不過咧佢哋屋企人咧就驚到死，尤其是因為講緊佢阿爸係個愛貓如命嘅人嚟，即係開頭咧佢又喺街執嗰啲流浪貓咧，老豆鬧到七彩啦，或者做咩又執啲咩翻，去到最尾往往原鬧得最勁，我最中意嘅。咁跟住咧之後咧又好似你咁講啦，即刻嗱嗱臨咧去買曬嗰啲鐵絲網啊，跟住直情屋企啊窗台又換埋落地玻璃，跟住咧就直情以後都話唔俾只貓咁啊衝出去。不過講緊咧，只貓都好長命，因為其實貓咧個壽命其實咧可以好長，好似例如我屋企咧有隻貓，即係講緊以前嗰七隻貓啦，由嗰隻媽咪啦，去到我哋嗰度，去到後尾即係我哋又帶佢睇獸醫啊，又剩啊，咁其實都鑑定咗幾多歲，去到今年咧，佢仍然係在身嘅，佢已經有20歲啦， 哇， 係咁眉毛都白曬，咁但係咧。就有啲老人痴呆咯，咁譬如好似我翻去揾佢咁樣咧，好耐啦，可能一年先見得一兩次啦。咁佢認得我嘅，咁譬如咧可能會過嚟 hi 我啊，同我好親暱咁去打招呼啊，暖住我啊。咁跟住咧，可能攬一陣咧，突然之間咧發癲啦！咦，你邊個啊？做乜攬住我啊？ 噬一啖 係嘛？冇噬我嘅，跳開啊，或者搲我一下，跟住咧轉頭咧再隔一陣咧，可能三幾分鐘咧。又走埋嚟，咦你翻嚟啦？跟住咧，係啊，又走埋攞個頭撞下你啊，好開心咁啊，掠你湊佢啊，即係去到個情況咧，已經係咧，好似老人痴呆咁啊，佢真係咧會一唔記得咗啊，跟住咧同埋咧即係除咗人咧，其實動物都會返老還童。咁啊，越大個咧就倒翻轉咧就越好似啲 B B 咁樣咧，即係你要掠你抱，掠你湊啊。咁啊，以前都唔會話，譬如你喺攬住佢瞓，氹下氹下氹到瞓著咁啊，因為警戒心好重嗰啲貓。其實你睇只貓叻唔叻咧，好簡單嘅啫。 咁啊將個 B B 咧，即係將只貓仔咧，咁啊抱起好似膝頭哥咁高嘅位置，抱起，跟住咧摸下摸下佢，等佢好安逸嘅情況之下放手，睇佢企唔企得住。咁啊，我以前咧係咁多隻貓咧，係得一隻咧特別頓嘅，就企唔住咧，就一個攞有得落地下嘅。咁啊，不過當然唔係大力掟佢落去啦。 咁衰㗎？ 唔係衰，你試下佢反應啫嘛。 我唔會咁做咯。 點解咧？ 好錫佢哋噶嘛，我 唔關事噶。你第一嗱，你唔係而家唔係叫你掟只貓啊嘛。第二，譬如你屋企啊，或者譬如好似你喺 sofa 咁樣，跟住你膝頭哥咁高，叫佢放手，佢跌落 sofa， 所以 sofa 軟嘅，根本就唔會有咩問題。 咁樣都會嚇親佢。 唔會嚇親，唔會嚇親，動物唔會嚇親。你睇下佢， 邊會嚇親？ 佢唔會嚇親，唔會嚇親。即係佢其實咧，你要知道，你唔可以用嗱好多時人養動物咧，就係、是、用啲人嘅角度去到去睇動物。即係你諗下，喂，你俾人抱住膝頭哥咁高 ，B B 放跟住搭你落 sofa， 你梗係驚，因為你係人啊嘛。動物咧，佢係有一個咧觸覺，同埋咧佢係有一個即係靈敏度啊，就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即係譬如好似我屋企隻鼠咁樣嗰陣時都係嘅，B B 嗰陣時買翻嚟咧好精靈嘅。咁跟住咧，我都有做過啲測試啊。咁啊，即係譬如喺 sofa 嗰度咁啊，跟住咧咁你當然啦，鼠啊冇貓咁大隻啦，咁啊矮少少啦，一張蒲式咁嘅高度啦，放一放佢，睇下條友咧點樣先。咁啊，跟住好醒嘅，跟住咧就醒到而家咧，即係咁大個咧，都仲係咧可以成日都360度轉體翻騰嘅。即係抱住佢，突然之間咧轉體翻騰，跟住咧仲要懶係威咁望住你。咁啊，即係每種動物都有唔同嘅特性嘅。咁啊當然啦，亦都有好唔長進。我就講緊頭先，即係譬如話嗰只咧好頓嗰只貓咁樣咧，條友啊4歲啊，跟住咧當有新嘅貓 B B 嗰陣時啊，佢仲走去擁開啲貓 B B 自己走去飲奶。 咁傻嘅、 啊？咁咪傻啊？係點講啊？即係你咪人同動物都係咧，有啲性格上嘅共通點 嘅， 即係好鬼死折墮咯，我條友。 咁我屋企一隻貓就係蠢蠢地咯， 啊， 即係嗌咗佢嗌佢個名咧，嗌咗3年佢先知道自己叫咩名咯。 咁犀利啊！ 係啊，真係傻下。 都好㗎啦，安德魯嗰啲嗌佢嗌足咁多年啦，都係有嘢食佢先知自己叫咩名嘅啫，冇嘢食嘅時候佢都唔記得自己叫 咩名。但我第一次執翻嚟嗰只唔會咁咯。 嚇、啊，冇啊，因為其實即貓都有不同的智商，係咪 啊？係啊，跟住有時咧，你拍一拍，譬如拍一拍我自己大髀咧，跟住佢就自己識跳上我嚟大髀。 喂，我問一下你，你屋企啲貓會睇電視？ 會㗎。 我只係佢真係好專注貓喺度睇住個電視嘅喎。 會有一次啦，睇電視，一條繩掉落嚟啊嘛，電視度，跟住只貓咧走埋去撲嗰條繩。 哦，即係電視入面有條繩， 係啦， 個節目入面。喂，其實佢哋睇唔明入面啲嘢咧，我喺懷疑緊。 我唔知佢哋喎，應該唔會啩。 因為咧，我做嗰啲實驗，即係譬如好似屋企咁只鼠咧，抱住只鼠去睇電視咧，我發覺譬如我有睇下，我有 download 啲蒙面超人嚟睇噶嘛，我發覺佢有時睇某一兩隻蒙面超人咧，佢就好平靜嘅。但係佢睇一睇其中一兩輯，即係譬如我講白啲啦，即係譬如抱去睇呢個蒙面超人電王啊、卡布陀嗰啲咧，就好平靜嘅，睇曬成集都唔喐嘅。你抱去睇嗰啲咩蒙面超人最新嗰套啦、火箭啦、火箭人啦嗰啲咧，令佢好似好唔想睇咁喎。咁我成日諗緊啊，其實佢哋係咪睇得明入面啲嘢嘅咧？ 定係咪嗰啲動作或者顏色刺激到佢啊？ 但係其實啲超人啲顏色都好 colourful 啊，應該就唔會有咁大問題。 有啲特別嘅喜好，譬如我屋企只貓中意黃色同埋綠色咯。 即係見到啲黃色、綠色嘢會開心。 係啊，買啲玩具啦，即係就翻佢中意黃色，買啲黃色啊、綠色嘅俾佢咯。 喂，你有冇抱佢照鏡？抱佢照鏡，佢有咩反應？ 佢識照鏡，知道嗰個係自己。 即係佢知道嗰個自己。 係啊。 哦，咁佢幾耐先知道係自己啊？ 好快噶喎、 哦，是 不是啊、因為佢有啲即係屋企五隻裏邊一隻特別聰明嘅咁、樣咯，即係自己識開燈啊咁樣咯，識開冷氣噶。 佢點開冷氣啊？ 因為我爸爸就比較懶嘅，即係得一個掣趴落去咧就開冷氣咁樣，唔使用遙控咁樣噶。跟住佢睇咗我爸爸即係開冷氣識冷氣咧，跟住佢自己識開咯。 即係佢自己攞隻手撳落去。 係啊係啊係啊。 咁厲害啊！ 係啊，燈都係咁。 佢開完冷氣就自己喺度嘆咯喎。 係啊。 哦，燈即係佢又識得自己開燈。 係啊。 但佢點擒到咁高咧？ 咁有陣時我有一間因為我近住啲電視側邊近住個電，即係啲電掣位嘅。 係。 咁樣佢自己趌高個身，趌高個身，跟住我隻手就係按咯。 哇！咁厲害。 係啊。 咁但係佢夠力撳落去嘅咩？ 嗯。 咁但係佢自己係佢自己學㗎，定係你哋教佢㗎？ 佢睇到我哋學， 即係佢睇到人去做乜，佢就模仿。係 啦，係啦。 哇！個模仿能力咁高啊！ 係啊，嗰只好叻㗎咯。 哦，係咪就係學校中學 嗰只？係啊係啊，執翻嚟嗰只咯，第一隻嘅。 咁佢本身佢除咗即係話識得開啲之外，佢仲冇啲咩特別嘢咧？ 識知道自己叫咩名咯。頭先我想講你話隻手譬如拍喺 sofa 度嘅嗰個位置，跟住即刻會走去坐嗰個位咯，我拍嗰個位咯。 哦，即係佢識得你指示佢去坐嗰度，佢就坐喺度。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喂、 啊， 講開寵物咧，我即係你話坐 sofa 同睇電視咧。其實我發覺配合度最高咧，就我細個咧幾歲時候養一隻撩哥，只撩哥咧就好細個咧，即係講緊咧係佢 B B 咧，真係好細只嘅時候，好似麻雀咁大隻少少咧，就攞翻嚟養到後屘養只撩哥成只貓仔咁大。 哇！你養咩咁大啊？養到咁大啊！撩 哥好大隻嘅養到。 撩哥又係只鼠又咁大。 咁佢咧由 B B 嗰陣時咧，其實成日咧個籠咧擺喺地下咧，跟住咧開住個門咧，佢自己走出嚟，跟住喺間屋度走嚟走去，真係唔似撩哥，佢即係個款咧，即係因為屋嗰陣時冇養貓冇養狗啊，得佢、另外有隻麻雀啦，咁只麻雀人哋送入，唔係普通麻雀嚟嘅，就即係嗰啲品種有執金毛咁樣，幾得意嘅。 咦咁得意嘅？ 咁啊，即係翼咧好似有兩隻眼咁樣嘅，咁啊幾靚下，咁啊。即係麻雀咧都認得人嘅，咁啊認得我老豆啊，我老豆米飯班主啊嘛，咁啊同我老豆會唱歌俾佢聽啊，咁啊好開心啊。咁即係撩哥咧就最中意認得我啦，咁因為我陪佢玩最多，好似只狗咁啊，喺屋企咧就走嚟走去。咁跟住咧，譬如細個咧，仲係講緊細到係阿媽幫你沖涼嘅時候咧，佢會走過嚟啄我啊，又睇下我做乜啊，跟住見你沖涼啊，過嚟玩下水咁樣噶，會咁噶。咁啊，即係我最記得咧就係、去到佢大隻啲嘅時候，即係講到真係已經係貓仔咁大隻嘅時候咧，譬如我睇電視咧，佢係會坐過嚟一齊睇嘅，即係佢係會好飛一級啦，上 sofa 嗰度，跟住喺你隔離度一齊睇電視。 哇！ 咁啊，係啊，即係我譬如我細個咧講緊睇一啲卡通啊，睇《六神合體》啊，即係可能你未睇過啊，《聖鬥士》睇嘛，《聖鬥星矢》，佢會同你睇足一集《聖鬥星矢》，睇足一集《龍珠》咯。跟住咧好犀利就係，譬如佢已經係佢會成日學嘢啊嘛，撩哥，佢會講嘢啊嘛。係 啊。 咁孫悟空咪講龜波氣功嘅。 佢會講㗎。 佢唔識講，但係佢會龜龜龜龜咁樣咯，即係佢會跟住嗌啊龜龜龜咁樣咯，喺度嗌咯，即係類似龜龜聲咯。我唔係好識，唔使好識扮啊。細個就扮得好似嘅。咁啊，另外識講電話嘅，即係譬如講電話咧，同佢講喂老豆打翻嚟，咁佢會對住電話筒嗰陣係咁講嘅，係咁講嘅。咁啊，有時講老豆個名啦，咁有時我老豆衰嘅，有時係教佢講粗口啊，咁啊，對住電話對住我老豆講粗口啦，哇，跟住啊，咁啊，即係咁上下，咁啊，印象好深刻嘅，因為同埋只撩哥咧就好長壽，喺屋企養咗16年。 哇，好耐喎！ 16年，跟住佢過身嘅時候，我親手拎去後生度買嘅，咁啊，即係又係老到咧，已經係即係。啲毛咧都白啦，即係啲眼上面啲毛啊，跟住身上面啲毛都開始有白有灰咁樣咧。 有冇甩毛咁樣㗎？ 比較少咯，但係佢已經係老到咧，係後屘即係老嘅時候好慘嘅。你雀仔咪有支竹，即係有支棍俾佢企住嘅。 係啊， 佢唔係好夠力企，咁啊好似老人家咁咧，有時會喺個籠度咧挨住咗一邊攤喺度，但係佢又。即係佢會望住你咯，跟住又佢仲好想同你玩咯。佢唔知自己個年紀係咁大嘅，佢仲係好似即係個心態咧。其實即係我覺得有時咧，由細到大咧養嘅動物咧就係佢哋過咗好耐，佢哋都忘記咗自己本身個年齡，或者佢哋冇腦嗰個概念咯。即係好似我屋企隻鼠咁，其實同 B B 差唔多咯，仲係即係個心態咪就係、你過嚟湊我，你過嚟幫我抹攞油。即係可能我好中意照顧我身邊啲嘢啦。我發覺即係無論人同動物咧，耐咗對住我都係咧，好依賴，好似細路咁，係啊，咁啊，好似只撩哥都係咯，咁啊所以嗰陣時細個咧，即係好深刻啊，咁啊，尤其是一直養10多年嘅雀喎，你諗下，即係真係由你幾歲養到你大個，咁啊深刻得好犀利，咁啊嗰陣時啊好極度唔開心啊，真係即係講緊只雀仔走嘅時候。 咁啊，喂貓啊，亦都即係其實我同啲貓感情都好深厚嘅。咁啊，當然啦，冇十幾年啦。咁啊，不過而家即係屋企咁，我而家唔係同屋企人一齊住，即係唔係屋企人間鋪頭度住啦。咁啊，當然啲貓仲養緊啦。 嗯。 咁啊，喂，問下你先，貓嚟計，你自己覺得即係養貓同養譬如其他動物最大分別，你覺得係點？ 最大分別啊！我之前連細個養過狗嘅屋企，龜都養過，係咯。咁啊，貓啊，我覺得貓我中意佢跳嚟跳去咯，中意佢搲，即係中意佢搲嘢。有陣時我覺得咧，貓咧即係好有好線條好靚啊， 係， 好流動咯。 佢冇肚腩咩？ 有有幾隻會有咯，有三隻就肚腩啊。 會唔會有超肥啊？ 超肥，有一隻咧已經超過14磅啊！ 咁點算咧？ 冇㗎，但係佢之前因為我自己好心軟㗎，跟住咧次次咧咁啊沖完涼出嚟啦，跟住我啲貓就會走埋嚟揾我，攣下攣下攣到我啦，跟住就要掠到我俾佢零食零食咯。 哦，但其實係咪14磅係咪危險㗎？ 好危險啦！佢個身超重、超大、超肥。 哦，咁即係其實會有心臟病㗎喎，如果咁樣。 我唔盡量唔會俾佢食咁多咯，而家唯有咁樣咯。 好大鑊啊！ 超即係我覺得好擔心嗰陣時，真係哇死啦！過肥咁點算啊？但係咧過瘦我又好驚嘅喎。 其實貓其實你覺得係肥啲好定瘦啲好啊？ 咁我中意肥啦，我中意肥嘅嘢嘅其實。 啊！但係其實如果動物嚟計，其實係咪應該瘦啲會健康啲嘅？正常即係無論貓定狗定鼠嗰啲。 個唔係我一隻貓咧就瘦嘅，但係佢有胃炎咯。 胃炎。 係啊。有胃炎嘅佢，即係有陣時食魚之後咧，隔冇幾耐佢會嘔翻曬出嚟咯。 咁大鑊？ 係啊。 咁醫生點講啊？ 醫生即係俾啲藥佢食，幫佢。 話消化唔到係嘛？ 係啊，嗰陣時佢。 有冇俾佢食維他命？ 佢哋好叻㗎，嘛陣味咧，即係唔多對路就唔會食㗎啦。 喂，講起貓咧，我又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咧喺氹仔官雅街咧，咁就車厘哥夫呢、這個柳傑堂咧，其實隔離咧，咁就長年其實十年八年嚟都有隻明星貓嘅，就同啲遊客成日影相啊，咁啊好友善嘅，咁啊好開心。嗰隻貓叫 Michael， 咁嗰隻貓咧就 係咪黃色噶？ 灰灰地黑黑黑黑地色，但有啲白嘅。咁啊，另外講黃色嗰隻咧，係隔離嗰間做大菜糕嗰間鋪啊。係啊，咁啊，講緊呢只明星貓咧，就即係早幾年前啦，就過身啦。咁佢過身之前咧，其實咧嗰段時間咧，我就成日嗰陣工作關係咧，成日喺官雅街嗰成日氹仔嘅。咁啊，嗰段時間即係係咯，咁啊，因為幫其中一個澳門其中一個大家族做緊事啊。咁佢嗰陣時喺嗰邊有啲 project 搞啊嘛，經常性係留喺嗰邊。咁啊～講緊真係好傷感嘅，即係佢過身之前咧，其實點解佢會過身過得咁快？因為佢即係佢有笪地方其實佢住咗十年八年㗎啦。咁啊，因為一啲即係工程啦，咁啊間屋就俾人拆咗，咁啊跟住咧就屋企人咧就移師咗去氹仔一個新嘅即係樓宇，但係新嘅樓咧唔俾養貓，咁於是咧。但隻貓跟佢哋太耐啦，咁就將隻貓咧就擺喺佢哋隔離，即係啲老街坊啦，十幾年嗰啲鋪嗰度養。 哦。 咁隻貓咧開頭都冇乜嘢嘅，咁但係問題咧，其實去到後期就即係經常性咧，佢屋企人即係有個老人家，即係陪咗佢咁耐啦，個老人家咧就每日日都去睇佢啊。當佢仔咁啊，咁後屘老人家可能就即係唔喺度啦，咁啊隻貓 feel 到啫。哇！咁耐都冇人睇佢，咁啊！但係咧，咁講緊成條街同埋，即係其實，譬如大家去官雅街食嘢咧，有即係而家可能即係地產市道好啦，啲鋪轉得好快啦，老嗰幾間鋪都一定識㗎啦。咁啊，一講話只明星貓 Michael 咁啊，知㗎啦。咁嗰陣時啊，即係睇住佢真係唔食嘢，跟住咧又我出盡方法啦，甚至乎嗰陣時係有獸醫咧，係義務獸醫咧嚟幫佢睇，因為即係真係只貓太出名啦。咁啊，甚至乎當陣時我啦，同埋有啲即係啲街坊啦，譬如有氹佢食嘢啦，又專登買嗰啲咧俾幼貓食嘅 AD 啊， 哇！ 係啊，去俾啲貓食啦，咁啊都去到後尾都救唔翻啦。咁其實講緊佢臨過身之前一日咧，突然之間好似回光返照咁。 咁又怪佢主人啊？ 係，即係佢主人可能唔喺度啦。 係咯，佢感應到啦。 係感應，即係好有靈性咁。跟住咧，講緊佢，即係佢嗰陣時就臨過身之前一日咧。好有靈性，突然之間回光返照，嗰日收得好犀利嘅，但係突然間回光返照，變到好精靈，好似我啱識佢咁樣。跟住咧，因為點解我同佢咁 friend 咧？就係因為我離遠見到佢咧，佢已經走埋我度，跟住咧我都唔使拍手啊，佢就會跳上我度。咁啲貓咧好多時跳上你個身咧，好多都會伸隻手出嚟搲你噶嘛。佢好叻嘅，佢一上到嚟咧，佢一 feel 到你嘅手咧，一抱住佢咧，佢即刻收爪啊！咁變咗咧，佢搲唔到你，同埋咧，即係佢好 nice 嘅，咁啊唔會出爪俾你又成啦。咁啊，同我好 friend 嘅，咁佢又係喎，好即係佢，我已經好耐冇做過動作就係、是，我走埋去嗌佢 Michael， 未嗌完個咪字咧，佢已經衝埋嚟我度，跳上我度，跟住係咁舐我，跟住咧同樣嘅，即係佢嗰日咧就好似人哋講做戲嗰啲咁啊，佢同曬成條街嘅街坊，所有熟佢嘅人打招呼。又去嗨人啊、舐人啊咁樣，跟住咧，嗰晚咧就靜靜咁樣過身。佢過身係喺翻嗰間俾人拆咗嘅舊樓，已經冇嗰層樓噶啦，係、一個圍咗板嘅工地啦嘅一個角落。咁就據佢哋屋企人講翻咧，即係嗰個角落咧就係嗰只貓咧，嗰十幾年嚟咧。佢都話夜晚係有個籃，即係有個藤籃俾佢喺嗰度瞓覺。 即平時瞓開 個地方。係啦，佢就喺翻嗰個位嗰度，咁就去咗咁樣。咁啊，即係當時即係我直接講啦。咁雖然咁唔係話即係自己朝思日對嘅一個寵物啦，亦都冇乜話寵物啦，即係當一個朋友咁講啦。咁但係即係個感覺係好深刻咯。咁啊，同埋咧，即係講緊一樣嘢，其實澳門咧，早幾年都有啲虐貓個案。咁啊，例如咧，即係講過，譬如試過啦，有個地區一啲舊區咧，咁啊，有啲新嚟嘅即係國內嘅中國嘅同胞啦，咁啊食貓肉啦，跟住咧就捉啲貓啦，甚至乎咧就好唔人道咧，就係將只貓。將佢條頸攞條繩箍住，跟住咧就綁住喺條柱度，跟住夜晚咧就夠膽死嚇，係真係即係當澳門啲法律係透明嘅，就即係天氣好啊，咪出門口打邊爐咯，就竟然就咁喺街度食貓。咁件事咧就嗰陣時咧就俾人報導咗咧，咁已經有互聯網啦。咁跟住好出名啦。咁跟住即係我哋無謂開嗰個地方個名，因為而家嗰個地方仲營業緊嘅。咁當即係嗰個住宅仲喺度啦。咁當陣時咧就上網咧就即係呢件事揭發咗之後咧，咁啊有幾個嘅學生啦，啲後生仔女，啲讀緊書嘅中學生咧，就去即係同嗰個即係國內嗰、那個。嗰、那個點講同胞講啦，就話澳門唔食緊貓嘅，同埋你唔好咁虐待啲動物啦。咁結果咧，咁佢即係可能國內啲同胞比較有文化教養啦，佢打咗個細路一巴。 唔係啊嘛。 係，咁結果咧打完個細路一巴之後咧，咁跟住側跟咧仲有間鋪頭嘅個老細睇唔過眼，就報警。咁跟住報警之外咧，咁就打完俾佢打個細路咧，即係佢咪有啲同學仔嘅，就將件事咧就擺上網，跟住就即日當陣時啦。呢樣嘢見到澳門人咧就好齊心嘅，即晚號召，咁就有成82人咧內圍住間鋪，咁就聲言咧就話即係如果你再夠膽再殺任何一隻貓咧，咁啊即係你知澳門人啊唔會同你講道理啊，就有啲人就話嗱，你試下再殺只貓咧，我就放火燒你間鋪。係啦，跟住咧就搞到咧就即係嗰個大陸同胞好驚啦，就報曬警。咁啊，即係如果喺香港咧，咁啊肯定呢班人咧都冇乜好下場噶。不過呢度係澳門，咁報咗警嘅後果咧就係嗰個國內同胞當然係俾警察鬧到七彩啦。咁警察當然係第一件事就係、因為啲街坊已經同啲差人講話，喂咁，其實老實講啲差人咪又係街坊嚟嘅。咁啲差人嚟到嘅，咁當然係即刻話。喂，你咁唔得喎，點喎？你係咪唔想喺度做生意先？咁就即係係警戒佢啦，咁樣講啦。咁啊唔會動用暴力嘅，咁始終都文明啦。咁結果後屘咁啊，當然係冇去，即係冇去繼續啦。咁另外邵氏嗰個國內同胞咧，後屘咧就即係可能呢件事嚇親佢啊。 佢就後屘冇喺澳門度經營啦。 佢咁惡死都會驚㗎嘛？ 唔係，你知道國內同胞一個人嘅時候咧，或者對住小朋友嘅時候咧，對老人家小朋友咧就好惡死，好有氣勢嘅。 哦，欺善怕惡。 女暴嚟嘅，咁但係當你發覺竟然嘣一聲鋪頭出面企住七十幾八十個人，跟住後屘。去到後尾好像最高峰是網上召集了是百多人啊，咁你諗下其實那個地方你都知道大概啦，咁那條街一條街一間鋪百多人圍住佢，佢其實真係佢幾驚嘅，咁再加埋後尾差人嚟，咁諗住差人嚟到喂實冇事啦，點原來差人嚟到係加入一起去鬧佢嘅，咁佢梗係驚到震啦，咁啊後尾又冇喺澳門營商咯，咁又不過間鋪咧就點解我話唔開得名咧？因為佢係有個澳門嘅拍檔嘅，咁個澳門嘅拍檔咧後屘又即係改咗做啲其他少少嘅生意，咁但係都係用翻原址，而家仲營業緊，咁所以咧就即係無謂去開名啦。咁但係呢件事咧，呢個虐貓事件就幾轟動，因為當陣時佢係即係真係有問題，淨係當街咁樣去食貓肉啊嘛。咁啊講緊幾年前嘅啫，咁啊即係同大家講翻咧即係咁樣講啦。嗱，仲要佢啲貓係全部係街嗰啲流浪貓。 好慘， 係即係嗱，即係咁樣講，人類咧係好中意，尤其是男仔咧，好中意咧去藉住咧展示自己嘅暴力，譬如可以去殘害一啲生物或者一啲其他，即係欺負一啲弱小嚟到證明自己嘅能力。咁我想講咧就係人啊，尤其是一個男人咧，你去欺負一啲小動物，無論佢係貓啊、龜啊、兔啊、狗啊，咩小動物都好，或者欺負人啦、啊，你欺負啲小朋友都好啦。咁係冇用嘅，咁因為好直接咁講啦，佢細只過你先俾你恰到啫嘛，係嘛？咁其實如果你要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咧，一個男人咧，你係應該係有能力去咩情況之下都保護到你最重要嘅人，而唔係去欺負你身邊嘅人咯。咁我即係好直接咁講，我都試過咧喺後年輕嘅時候犯嗰啲錯誤咧，例如即係以前都有啲虐貓嘅個案啦。咁 你有份㗎？ 試過係。即係譬如有啲人咧係一啲病態嘅人啦，咁講緊啦，即係其實即係我所講點解話嗰啲同黨咧，因為以前都試過，即係有啲同黨咧，譬如係去虐打啲貓，咁啊打嗰只貓咧就即係好耐以前講緊好多年前咧，咁因為我哋屋企人嗰度附近咧都有好多啲流浪貓啦，咁就有即係有啲餵佢哋食嘢嘅阿姐啊，嗰啲同我哋哭訴啦，就話即係話有啲貓俾人打到殘廢。咁後屘咧，咁我哋咧就即係老實講啊，街坊住喺度咁耐，咁我哋啊即係去咁樣講，夜晚去報佢啦，咁就睇到原來係兩三個人，咁就係我所講嗰啲同黨，即係啲小朋友，就未係去到黑社會，又未係去到古惑仔， 即係嗰啲十零歲嗰啲啊， 十三四、十五六歲嗰啲，咁跟住咧，咁啊出嚟，咁跟住咧。去虐待啲貓，甚至乎即係話將一啲混有鐵釘嘅食物去俾啲貓食。 唔係咁衰啊！ 當陣時咧，即係我都好後生，當陣時我仲未斷手未斷腳，我係年少氣盛同埋我係孔武有力嘅。當陣時咧，我同佢哋講，我又即係澳門屋企人啦，就即係好聲好氣同佢講，咁就話唔好再咁樣做啦，咁樣咁。但係佢哋嘅心態，佢哋就即時同我哋講就話第一呢度唔關你事。你信唔信我燒埋你哋間鋪咁樣？咁另外咧就話你兇我咧，我就下次我就唔係淨係打佢噶啦，我會殺咗佢。咁佢咁樣講咧，咁即係當陣時，即係對於咁年少氣盛嘅我咧，就好難接受嘅。咁我因為嗰陣時咁啱咧，我即係練習緊呢個劍道啊、武士刀嗰啲，咁啊攞把木刀出嚟咁啊教訓下佢哋啦。咁啊即係而家諗翻咧，即係我覺得咧。當陣時啊，雖然而家年紀好大又老啦，咁啊亦都斷咗手斷咗腳，要靠拐杖行路啊，做唔到呢件事。咁但我咁樣講咧，我覺得即係呢一刻嘅武力咧，其實都係唔啱嘅。反而好似而家咁，我透過一啲節目啊，透過一啲媒介，即係可能我而家每一集我講一句説話，可能都有一定數量嘅人去聽到嘅時候咧，其實我會有一個更加大嘅威力，就是、我可以聯同埋大家一齊去令到大家去關注翻，去保護翻動物啊。咁會係即係比起施展自己嘅力量或者係乜嘢嚟到去咩係施展武力係更加好咯。咁我希望即係大家都係一個心態就係、是、無論係咩事都好，咁啊真係三思而後行咯。同埋呢個世界係好直接咁講咧，你係冇權去剝削或者去傷害其他嘅生命，無論嗰個係動物定係人都係。所以你問我，其實我諗翻我細個所做嘅一啲劣行。 譬如我而家諗翻，其實都係唔啱嘅，即係其實即係我可以去報警，我可以去教化佢，我可以去同佢講道理，但係其實我亦都唔應該恃住係自己係可能即係恃住當陣時係有個可能身體上或者力量上嘅優勢，而去所謂去俾個教訓人，其實都係唔啱嘅。即係咁樣諗翻，其實佢哋都可能細個唔識諗先做啲咁嘅事。咁所以即係我都係希望喺呢度咧，即係同大家講翻啦。同埋有時就係諗翻，有時就算以前犯落嘅錯誤，承認咗之後，咪諗下以後作為一個借鏡，睇下點樣可以從而用其他嘅嘢嚟到去即係帶翻一啲信息，或者係做好翻啲事。 咁講翻啦，頭先你咪話啲小朋友十零歲啲細路仔，或者啲男人虐待啲小動物嘅。 原來今集我係唔記得咗分開兩節，咁唔緊要，繼續講。 咁其實呢幾排你上網啦，或者咩，你都見到國內啲女性啦，譬如廿零歲嗰啲女子咧， 係 即係幾個女仔咧去踩死只兔子， 踩死兔仔啊、倉鼠啊， 係啊，都好變態咯。 嗱，佢哋就話咧，其實咧係收咗一啲富商嘅錢，就叫佢哋咧著曬啲高踭鞋啊、絲襪啊，著曬啲好性感嘅服飾咧嚟到去殺死一啲傷害一啲小動物嘅，包括踩死啲貓仔咁樣。咁其實咧，即係我好想講咧，佢呢個其實就係即係我咪話咯，而家呢個年代啊，啲人咧可能係即係個心理變態真係咧個扭曲得太犀利，所以先會有啲咁嘅事發生。 同埋你講真，你一唔踩唔落佢啦，講真，你活生生踢 其實嗱，大陸即係我咁樣講啦，唔好話係鄙視大陸啦，應該咁講，有好多後生仔佢根本就唔知自己所做嘢啱定錯，喺佢嘅角度，我賺到錢去買到個名牌手袋，咁我乜都做得出㗎，殺人好夠膽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我係好建議一樣嘢咧，無論係香港定澳門嘅警方啦，我好建議咧，其實應該係仿效一啲歐洲嘅國家，或者係一啲外國國家咧，將約束咧係成為一個刑事化。換言之，即係譬如我發現到你係譬如喺馬騮山用氣槍或者用一啲武器，將一啲動物將啲馬騮打到有頭破血流啊！打甩咗隻眼啊，打到冇咗隻手啊，斬冇咗隻手嗰啲，應該係判住佢監禁嘅。咁其次咧，譬如話一啲虐貓個案啦，即係或者係一啲虐待，啱你所講啲個案咧，其實應該咧，即係當地政府無論香港、澳門定係中國啊，我都覺得咧應該係立法咧係禁止呢啲事去發生，同埋係會話俾佢知係要坐監嘅。即係你應該定義為其實應該嗱，做人應該咧就要有公平性嘅。唔好話淨係殺人先犯法，佢係一個動物，你都係即係。你咁樣去殘害佢都有問題嘅，雖然啊，又會有好多轉牛嘅精明人同我講，喂，咁你唔好食雞，唔好食牛啊，唔好食豬啊，又唔好食魚啊，乜乜乜啦咁樣，即係我想講，做人就唔係轉牛角尖，唔係話要攞啲食物嚟去講，咁當然啦，我亦都係有計劃咧，即係其實我亦都唔怕講咧，我係有計劃咧，我係會即係睇下，我會慢慢轉為就淨係食素食同埋海鮮啦，即係慢慢轉咧，我都覺得其實食肉咧係即係我慢慢係覺得越嚟越有問題嘅，咁但係咧，即係呢啲題外話啦，咁我都覺得其實應該係要立法去規管嘅。 嗯。 咁啊，因為其實好似澳門其實啲個案比較少，因為澳門地方細咧，咁啲人咧就點講啊，比較團結啊。咁啊，即係好似我啱啱所講嗰啲個案，你喺香港差人嚟第一件事，梗係驅散啲人先啦，係咪啊？驚咩話？咁就反而達唔到個效果咯。咁所以其實即係我覺得尤其是香港咧，係容忍唔到嘅。即係譬如你話去炸一隻龜啊，甚至乎即係睇到真係食唔落飯啦、啊，即係馬騮山嗰啲馬騮咧、 啊， 即係哇啲打到啲頭爛曬啊，啲牙又冇曬啊，即係好過分咯、啊！你講嗰個踩死兔仔咩？其實唔止啊，之前你有冇睇過個盤景貓啊？即 係 話揀咗只貓執喺個玻璃樽入面。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嚴重罪行嚟嘅。嗱當然啊，事後咧就話影盤景貓出嚟嗰個人咧。就後屘發聲明就話其實係一個玩笑，佢只不過咧係將一隻貓仔佢係用一啲剪接嘅角度將佢擺落個玻璃樽度，然之後影完咧，其實個貓仔唔係真係擺落去嘅。但我覺得咧你雖然話係開玩笑影一樣唔實在嘅，但係背後呢個動機同埋呢個意念係好恐怖嘅， 同埋好影響其他啲細路仔去學。同埋咧講喺大陸咧，之前咪話有一次我見到唔知將鴨仔咧染到盲綠色都係咁啦。 嗱，其實咧 嗰啲太恐怖喎，真係。 嗱，其實我想講咧，盤景貓嗰個咧，佢點解會有咁嘅概念咧？因為其實你知唔知養咩動物係需要擺個樽喺度等佢自己混入去，自己混自己嘅？ 跟住魚仔咯。 唔係魚仔，魚仔係唔需要八爪魚。 八爪魚佢玩啫嘛。 如果養八爪魚咧，其實係需要咧擺個玻璃樽咧，等佢自己做游園體操咁樣伸縮咧，佢會捐入去啲樽度，又出翻嚟，捐入去出翻嚟。呢、這個係養八爪魚先係咁嘅。 但八爪魚好聰明噶喎、哦。 先唔好理八爪魚聰唔聰明啦，咁但係問題即、就、係、是、我意思咧係，佢哋啲人咧係有時將一啲其他動物嘅嘢歪曲咗，佢諗住係啲動物係咁做，跟住就揾一樣，即係佢哋嘅心態啊，即係我成日都講咧拍戲啊，用一個好唔正經嘅手法嚟到去做啲好正經嘅嘢，或者用啲好正經嘅手法去做搞笑嘢，就覺得咁樣好好搞笑啦。佢哋咪用一個咁嘅心態嚟去諗，但佢冇諗過咁樣其實係虐待咯。即係正如好似而家你即係當你好當我抽水咁講啦，有啲電影咁樣好無聊咁去搞啲懶以為好笑嘅懶 gap， 其實咪對觀眾一種虐待。 嗯， 即係咁講，其實佢哋呢啲其實即係嚟計咧，其實除咗個卑劣嘅行為，其實係一個低級嘅趣味，即係好低級嘅呢樣嘢。 嗯， 咁啊，喂，其實今個禮拜啦，嗰個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差唔多，咁今集咧其實主要即係同大家第一分享一下喂寵物嘅養寵物嘅樂趣啦，真係講下喂又養下貓啊，咁啊亦都分享一下即係一啲。即係保護動物嘅信息，其實又我自己嚟計就冇話好似譬如阿張家天咁偉大會係有啲活動咁樣會去發出嚟，或者係親力親為又出錢又出力去成立一個會啊，或者係組織一班人嚟到去照顧一啲動物啦、啊。咁我係未去到咁偉大，但係我希望咧用我嘅一分力，咁我亦都相信咧年少時候嘅自己咧。是可以用身體嚟到去保護一條街嘅貓咧，咁而家我透過大電波咧，唔需要用武力，反而係用呢、這個節目同埋呢個即係用呢個大氣電波嘅威力咧，我相信可以令到更多人咧係主動自動自覺去保護身邊嘅嘢嘅。咁啊，今集咧可能即係有啲聽眾會話啦，哇唔係好關澳門事喎，點點點，咁又冇講賭場喎，咁啊澳門街就係咁噶啦，即係每一集咧都有時有啲唔同嘅題目，咁啊可能有啲咧就未必係關賭啊或者關一啲好澳門嘅事嘅，咁但係咧即係希望咧大家聽咗咧有翻少少得著，同埋啊即係亦都明白我哋點解要專登抽一集嚟到去講啊。咁啊，成集去講啦，咁啊亦都咧去最尾啦，咁希望啊香港嘅聽眾咧，咁如果你睇澳門街嘅討論區啦。咁譬如都會可能同 Jackie Lin 會傾偈啊，即係我講多次啦，咁就 P 字頭啦，Pomeranian 啦 ，Hong Kong 啦，咁啊同阿靚女傾偈嘅時候咧，譬如你想加入一啲義工工作，或者譬如係都可以保護小動物，甚至乎譬如你冇時間，我想出錢，甚至乎譬如話我有啲物資想係俾翻一啲呢啲嘅義工嘅，咁麻煩咧你哋就直接聯絡翻佢。咁啊所有即係你哋呢啲咁善心去幫手咧，咁啊即係我相信咧，咁啊好人有好報嘅。咁你咁愛惜動物咧，咁即係出花分力咧，咁即係呢樣嘢咧，你做咗咧，其實全世界都知道嘅。咁啊，無論係動物本身啦，你自己啦，咁甚至乎咧，即係如果譬如我哋相信啦，我哋全能嘅主啦，都會知道嘅。咁就好人有好報啊。咁又希望大家咧，即係真係注意。關注信息同埋親身力行咧，去保護身邊嘅動物啦。咁啊，今個禮拜咁啊嚟到呢度咯喎，好嘛？ 嗯。 咁啊，下次再翻嚟再同大家講其他題目啦，好嘛？ 嗯，好。 好啦，同大家講拜拜啦。 拜拜。 拜拜。